迷路的小花猫。一个冬天，夜里刮着大风，下着大雪，天气很冷很冷。家家屋里都生了火炉，孩子们都躺在暖和的被窝里睡着了。这时候，有一只小花猫迷了路，找不着自己的家了。它在大风大雪里慢慢地走着，冻得喵呜喵呜地叫。我嘴里渴，我肚子饿，要睡觉，没有被窝。小花猫走着走着，抬起头来一看，啊，前面有一间小房子。小花猫走到小房子那儿，爬上窗台往里看，看见一张方桌子上摆着一只花碗。小花猫心里想，这是一碗热粥吧，哎，就是一口热水也好啊。小花猫这样想着，就用爪子去敲门。这房子里住着一只鸭子，它听见有人敲门，就吓吓地叫起来， 这么冷，谁也不会起来给你开门。 迷路的小花猫只好走开，它一边走一边喵呜喵呜地叫， 我嘴里渴，我肚子饿，要睡觉，没有被窝。 小花猫走着走着，抬起头来一看，啊，前面又有一间小房子。小花猫走到小房子那儿，爬上窗台往里看，看见一张方桌子上摆着两只花碗。小花猫心里想， 咦，两只花碗呢？要是有一碗热粥，一口热水，该多么好啊。 小花猫这样想着，却用它的爪子去敲门。这房子里住着一只黄狗，它听见有人敲门，就汪汪地叫起来， 这么冷，谁也不会起来给你开门。 迷路的小花猫只好走开，它一边走一边喵呜喵呜地叫， 我嘴里渴，我肚子饿，要睡觉，没有被窝。 小花猫走着走着，抬起头来一看，看见前面又有一间小房子。小花猫走到小房子那儿，爬上窗台往里看，看见一张方桌子上摆着三只花碗。小花猫心里想，咦，三只花碗呢？要是有一碗热粥，一碗热水，一碗鱼儿，该多么好啊。小花猫这样想着，就用它的爪子去敲门。这房子里住着鸡爸爸、鸡妈妈，还有他们的孩子，一只黄嘴黄毛的小鸡。小鸡先听见有人敲门，就叫醒了鸡妈妈，鸡妈妈又叫醒了鸡爸爸。天这么晚了，外面刮着这么大的风，下着这么大的雪，是谁来敲门呢？鸡妈妈起来，走到门口，轻轻地问，是谁敲门呀？小花猫站在门外回答说，是我，我是迷路的小花猫，我嘴里渴，我肚子饿，要睡觉，没有被窝。 鸡妈妈听了，赶紧把门打开说，快进屋里来吧，我们这儿还有热粥，先喝完热粥暖和暖和吧。小鸡给小花猫盛了满满的一碗粥，粥锅是炖在火炉上的，还冒着热腾腾的气呢。小花猫喝了热粥，身上暖和多了，肚子也不饿了。 鸡爸爸、鸡妈妈和小鸡一起说，你今天晚上就住在我们这儿吧。鸡妈妈分给小花猫一床被窝，小花猫钻进被窝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第二天，鸡爸爸、鸡妈妈和小鸡带着小花猫找到了他的家，找到了小花猫的妈妈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